4007106108。野生海参10块钱一头，不要不相信大名鼎鼎的鲜芋仙进口野生海参的厂家超额完成2018年，超额完成2018年中销量目标，特别返利5000盒，在全国广播渠道进行返利。现在下单，大家依旧能够享受到专柜价1999元的三折，699元一盒。除此之外呢，您买5盒会直接返您2盒，等于说7盒海参只要3495元，每盒划算下来只要499，每头呢只要10块钱。从未听过，从未有过。但是注意啊，活动只做到6月30号上半年收官之时，算算看还有最后3天了，真正的倒计时得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信息量太大了，总结下来呢，我只能说抓住本次的返利，您啊真是赚大了。先不说其他的，699元到499元，一盒就等于实打实的给您便宜了200块钱。 对， 所以我反复强调，今天、明天、后天只有最后的3天了，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4007106108，4007106108。好了，说了价格和优惠，那我再来强调一下这一款海参的与众不同，它是进口的、野生的，还是一级品的海参？ 是的，全部都是地中海纯净海域，海天一色的蓝，环境美到爆。小小的海参就这样在这片滤镜过一样的地方自然长大，会欣赏海景饱眼福，会吃浮游生物吸收营养，会躲避天敌战斗力爆棚，会和珊瑚海鱼玩耍运动。所以但凡被捕捞上岸装盒运达到您手中的海参呐，个个都是精兵强将，营养聚集高，肉质紧实。而且您现在听到的是品相好看达到一级品的海参，那这种海参呢，大家可以自己去专柜转转看啊，没有2000-3000块钱一盒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不光让您享受到专柜价1999元的三折，只要699之外呢，啊，更有年度的返利政策，带货即出，3盒返1盒，5盒返2盒，等于最低一盒只要499块钱。所以各位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返利政策是因为上半年超额完成，30号就截止了，只剩今天、明天最后3天了。 线上热闹的很啊，1519的甄先生啊订购了5盒返2盒，0031的朱女士也是订购5盒返2盒，还有1296的赵阿姨订购5盒返2盒。 嗯， 东区的秦奶奶还迷糊着呢， 嗯， 说今个是几号啊，那最后3天了。 对 了，28号了，奶奶只有最后的3天了，打进来要赶紧订啊，现在就是在抢线啊，5返2等于每盒啊才499块钱，抢到就是赚到啊。 嗯，当然4007106108，4007106108，倒计时最后的2分钟，看到吴女士订购了2套10盒返4盒，说我们家老丈人啊80多岁，大连人，对海参特别信，但是当地啊都是虾池里圈养的，野生的难找，今天呢就是冲着鲜芋仙野生的来的。 那鲜芋仙是地中海纯进口的野生海参，直达国内广播直销，所以便宜啊，加上这一次年终返了5000盒来发放，更加的划算。您只需要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699块钱一盒，买5盒返2盒的话，每盒只要499块钱、嗯，这一盒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每一头海参只要10块钱，这么便宜，平时是不可能有的了。最后的3天时间，您一定要抓住，4007106108，4007106108， 10块钱半个汉堡，半杯奶茶，半包香烟， 嗯， 还是吃野生海参吧， 嗯， 丰富的钙、磷、锰、铜、硅多种的人体不能自身合成的氨基酸、锌有成分、海参素、海参粘多糖等等的物质，你像切段蒸蛋、葱花撒点酱油、红烧、爆炒或者是煮粥凉拌，每道滋味都不一样。 嗯， 那我就喜欢倒吃点面食，像这个海参鸡蛋饼啊， 海参饺子啊，全家都能吃。 嗯，对，那我儿子也是刚放暑假，我包了好多饺子速冻起来，忙的时候呢下着就能吃。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699块钱一盒，买五盒返两盒，每盒等于才499元，一头才10块钱，厂家年终只返5000盒，返完就截止，赶紧来订啊！最迟30号截止，只剩下今天、明天、后天最后的3天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温林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锻炼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武帝部署完攻打匈奴的计划，正要下达出发的命令呢，只见人群当中闪出一个少年，说了一句话：请皇上恩准陈和大将军一起上前线杀敌。汉武帝定定地看着这个脸上带着稚气的少年，那双清澈的双眼分明露出了一股杀气，那是一个大将军、大元帅与生俱来的杀气。汉武帝心中就是一震，随即一丝不易觉察的惊喜从心头闪过。过了一会儿，汉武帝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霍去病。霍去病？汉武帝是若有所思啊，隔了一会儿才用一种调侃的口吻说了：自古英雄出少年，如果朕封你为骠骑将军，给你800名骁勇矫捷的骑兵归你指挥，你能到战场上立下战功吗？能。臣要是不提匈奴大小王的头颅来见陛下，就提臣的头来。霍去病的这个话等于是立下了军令状，汉武帝没有不答应的理由啊。就这样，年仅18岁的霍去病因为这次主动请缨，开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霍去病的大名想必大家都如雷贯耳，但这里还是有必要介绍一下这位霍大侠的来龙去脉。霍去病，河东郡平阳县人，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他是平阳公主府的女奴卫少儿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儒的儿子。这位小吏不敢承认自己跟公主的女奴私通，于是霍去病只能以私生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父亲不敢承认的私生子，母亲又是个女奴，看起来啊，霍去病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可是奇迹降临在他身上了，随着他的姨母卫子夫的发迹，卫家的人都由最下等的奴人变成了最上等的贵人。先是卫青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而卫青也没有辜负汉武帝的厚望，在匈奴的战场上，其天才般的军事才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接二连三的胜利 更是让汉武帝眉开眼笑，欢欣鼓舞。他给卫青的奖励不仅仅是军事上最高的大将军封号，而且还把他唯一的亲姐姐嫁给了他。虽然两个人都是二婚吧，但无论如何，卫青已经站在了人生和事业的最高峰。都说物极必反，一个人站在了最高峰，结果必然是开始走下坡路。从这以后，汉武帝对卫青的态度却冷漠了许多。换句话说，每次出征都是卫青为大元帅，汉武帝心里已经产生了取而代之的想法。按理说呢，汉武帝和卫青是两对姐弟互婚的关系，应该更铁才对呀。为什么汉武帝反而想疏远卫青呢？一来卫青毕竟和他姐姐结了婚，除了事业，家里的责任又多了几分；二来卫青的功劳越来越大，大有功高震主之势，现在已经封他为军事主席了，那以后再封什么呀？难道不成要和他这个国家主席并列吗？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汉武帝这次虽然任用卫青为领军元帅，但心里边已经产生重新重用小字辈的想法。而正在这个时候，霍去病来了个主动请缨。汉武帝也曾听说皇后的亲戚里有这么一号人物，霍去病的主动请缨再加上关系特殊，汉武帝答应他的请求，不但破格封他为骠骑将军，而且还特化800精骑兵给他带领。霍去病啊，是骡子是马就看你的表现了。卫青率领大军终于启程了。由于匈奴士兵是去年秋天来侵犯汉朝边境并杀死代军太守的，汉武帝也许是为了避冬，选择了第二年的春天才派兵反击。因此这一次出兵不再是赶走来犯的敌人那么简单，而是要主动去寻找敌人。可是漫漫大草原，渺渺大戈壁，茫茫大沙漠，又到哪儿去寻找匈奴人呢？既来之则安之，卫青并没有茫然失措，而是决定分兵深入去寻找匈奴。卫青选择的方案跟我们的寻人启事大致一样，前将军赵信和右将军苏建为先锋队，其他公孙贺、公孙敖、李广、李居四将兵分四路去寻找匈奴。按照卫青的想法，只要找到了匈奴的主力就马上回来通知，再把兵力联合起来来个全歼。想法是好的，但结果却并不那么好。毕竟有那么一句话，强龙不压地头蛇，到了人家的地盘上，岂是你能说找就找的，说打就打，说退就退？这不正说着呢吗，开路先锋赵信和苏建就遇到了麻烦。如果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那么机会也是降临到少数人的身上。公孙贺、公孙敖、李广、李居四大将军找了几天几夜，连个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见，不得已只好泱泱而回。而我们的先锋部队赵信和苏建的运气就好多了，不但遇到了匈奴士兵，而且还是主力部队。在战场上，你看见我了，我也看见你了，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可以走了，开打。开打就开打吧，谁怕谁呀？ 赵信和苏建率领手下士兵和匈奴士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可是赵信和苏建正兴致勃勃地想立下赫赫战功呢，却忘了一个问题，这是谁的地盘啊？其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赵信和苏建手下的士兵越打越少，而匈奴的士兵越打越多。最后赵信和苏建想要逃的时候，发现已经陷入了重重包围，四面楚歌了。时穷节乃现，当面临四面楚歌的时候，赵信没再多做无谓的抵抗，选择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句我投降，惊得另一头正在血拼的苏建差点没从马背上掉下来。关键时刻苏建表现了一名久经沙场老将的冷静和果断，他没有被赵信的突然辩解所迷惑，也没有被孤掌难鸣的困境所吓倒，而是趁着匈奴士兵高兴之余精神不集中的时候进行了突围。匈奴士兵都为赵信的识时务而拍手相庆，他们认为赵信都投降了，苏建投降也是时间问题。可是时间的确成了问题，等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苏建早已率领他的几百名亲信部队冲出了重围。苏建因为老天的帮忙捡回了一条命，但所带领的部队几乎全军覆灭了，连将军赵信都成了叛徒。可以说这是卫青带兵出征以来遇到的最惨的一次失败。对此卫青发出这样的感叹：我戎马一生，不想一世英名竟毁于此。正在卫青长吁短叹的时候，一支由800铁骑组成的特种部队，在一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俊杰的带领之下，向匈奴腹部地带如风驰电掣般的疾驰着，断的是英姿飒爽，惊天地泣鬼神。没错，这位少年俊杰正是被汉武帝寄予厚望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原来卫青在分兵去寻找匈奴的时候，对各个将领都有安排和部署，唯独落下了对霍去病的安排。霍去病自然不会安分了，他当时的举动和三国的张飞有点类似，发飙似的说了一句：舅舅不肯用我，我自去也。说罢带领800骑兵呼啦啦地走了。谁也不曾想到霍去病这一去竟然成了骑兵。当霍去病带领这支只有800人马的精锐特种部队在匈奴的地盘上自由飞翔的时候，一向眼里揉不下沙子的匈奴人竟然对霍去病视而不见。他们认为汉军不可能有这样人少的部队来到他们的地盘，还认为是自己人在军事演习呢。就这么的，霍去病在匈奴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到处都是绿灯为其放行，而霍去病却偏生要往红灯区闯。这不嘛，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找到了他想闯的红灯区。红灯区里三个匈奴军官正在把酒话桑麻，杯中诉真情。霍去病没有迟疑，一声令下就开始往红灯区里闯。他身先士卒，率先冲到三个匈奴军官的面前，手起刀落先砍了一个军官。其他两个军官晕乎乎的头脑马上就清醒了，立马放弃抵抗，举起了双手。 与其被砍了脑袋，还不如乖乖就范呢。擒贼先擒王，三个王一个死两个降，剩下在梦中惊醒过来的匈奴士兵，在弄不清楚状况的情况下，再加上群龙无首，以为是汉军的主力部队来劫营呢，吓得是没命的跑，就恨爹妈没多生两只脚了。于是乎出现了这样的一幕，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他们却视而不见。踩踏事件也是情理当中的了。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杀死踩死的匈奴士兵数不胜数，那是密密麻麻呀。这霍去病刚一出道，就上演了一出以少打多的经典战役，生擒的两个王分别是伊稚茶单于的叔父罗古比和相国，而杀死的那个是伊稚茶单于的堂爷爷季若后产。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是卫青没有想到的结果。面对霍去病的得胜而归，卫青心里边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霍去病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般的大胜，终于弥补了苏建的实力，他也可以回去向汉武帝交代了。而忧的是霍去病一出道就立下如此大功，一如当年自己第一次出征就立下了赫赫战功，汉武帝只怕会对他移情别恋了。虽然霍去病是他的外甥，但卫青隐隐已经察觉到汉武帝对他的宠爱正在一点点的减少。前四次出征匈奴，他的光芒太大了，汉武帝能容下别人的光芒盖过他吗？霍去病的立功岂不是正好符合汉武帝寻找新人的想法？事实证明，卫青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班师回朝以后，汉武帝先是进行了总结大会，一是杀敌总数约为一万多人，而损失兵马也好几千，两相比较，数量相比大约等于平手；二是杀死了伊稚茶单于的爷爷，活捉了单于的相国和叔父，但汉军却损失了赵信这员猛将，一比较还是平手。从这两点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此次出征有成功有失败，从胜负的角度来看就是平手。作为大元帅的卫青，因为功过相当，汉武帝自然不会再加封他了，给了他1000两黄金算是额外嘉奖。而立下奇功的霍去病被汉武帝封为冠军侯，赏10亿2500户。霍去病实现了一步登天之举。除了霍去病，汉武帝还嘉奖了另一位孺子牛般的人物。张骞作为这次军事行动的向导，起的作用相当巨大。汉军之所以第一次深入匈奴的地盘没有迷路，离不开张骞这个人。作为向导和和平大使，汉武帝封他为博望侯。我们都知道啊，汉武帝一上台就雄心勃勃，先是风风火火地进行了思想革命，虽然最后在窦太后的打压下推迟了近10年才革命成功，但这并没有打击汉武帝雄起之心。在对匈奴的问题上，他不再走汉高祖、汉文帝以及汉景帝的和亲之路，而是决定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主张以武力革命来解决匈奴问题。但因为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汉武帝想对匈奴动武，自然有点势单力孤。 按照现代的说法，就是公司太小，决定拉人合伙入股。汉武帝决定找的合作伙伴是一个叫做大肉汁的国家。这个大肉汁是什么样的国家呢？大是大小的大，肉是月亮的月，汁是姓氏的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一下，这个在古代读作大肉汁，是一个国家名。大肉汁在匈奴的西边，后来被匈奴人是越赶越远，长年累月地进行着西游，因此他们骨子里边对匈奴人的仇恨是根深蒂固。汉武帝觉得只要联合大肉汁来个东西夹击，那么匈奴将会腹背受敌，这样胜算的把握无疑是最大的。寻找来寻找去，张骞有幸成为联络大肉汁的和平使者。张骞是汉族人，汉中人，在朝中的职位是郎中。选中他的原因是有勇有谋，浑身是胆。建元二年，也就是汉武帝继位的第三年，由汉武帝做总导演，张骞主演的《西游记》正式上演。出发时的场景和《西游记》的场面如出一辙，汉武帝亲自为张骞送行。临行之前，汉武帝为张骞亲手斟了一杯告别酒，嘴里的话是：“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就这么一句话，改变了张骞的一生，也成就了张骞的一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我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张骞带着100多名随从出了陇西，很快进入了匈奴境内。按照《西游记》里所写的，唐僧当时出关后的第一险情是遇到了一只老虎，结果就在老虎选择恶虎扑人的时候，一个老猎人一箭穿心救了唐僧。再随后就是在五指山下救了被压在下面500年的孙悟空，从此孙悟空拜唐僧为师，开始了漫漫的西游之路。而张骞的西游一开始很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困阻。可惜那时还没有《风雨无阻》这首歌呢，不然张骞嘴里哼哼哈哈唱的就不仅是诗词了。可是正如潮水一样，这平静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惊涛巨浪。张骞一行一到了匈奴境内，就马上被警觉的匈奴人监控了起来。只是匈奴人怕张骞这么一点人只是一个饵，所以一直没敢轻举妄动。 眼看张骞一行一直往西走，再观察下去就只能望人兴叹了。这时候的匈奴人已经发现张骞后面并没有大部队，于是来了个半路抢劫。只见他们拦在张骞等人面前，嘴里边叽叽哇哇地说着，大概意思应该是：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财。事实证明，匈奴人的抢劫方式明显属于超级流氓类型。按照我们的规则来说，就是抢劫当中的败类。因为如果按照文明的抢劫方式，只要对方乖乖交出身上所带的金银珠宝，一般是不会伤人的。极个别的人抢了钱还会顺便劫一下色，当然这个前提是被劫的一方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妙龄女孩，而且还得有几分姿色。按理说张骞这样的浓眉大眼的七尺男儿劫了他的钱就行了，哪儿凉快还是到哪儿待着去吧。但匈奴人不但劫了张骞的钱，而且还劫了他的色。劫他的人为首的是当时尚在的匈奴君臣单于的女儿，具体名字有待考察，野史记载叫阿达。这位阿达公主年方16，长得娇艳可爱，正值情窦初开的年纪。而张骞身高8尺，又面如冠玉，眉清目秀，所以阿达自从见到张骞以后已经是芳心大动，情愫暗生。因此当其他匈奴人看中的是张骞一行所带的大量的珠玉金箔，而阿达却看中了张骞这个人。按照《西游记》里所提到的唐僧遭遇美人的场景，一般被美人看中之后想脱身是很难的。随后的情景是买路钱留下，张骞也留下了。因为张骞的身份很特殊，因此君臣单于很快就知道了擒住一批汉吏的消息。当时汉朝和匈奴还处在和亲的关系，并没有撕破脸，但是国际形势却很复杂，所以敏感的君臣单于自然马上就召见了张骞。坐，快坐，请上座。君臣单于一开始就对张骞很是热情和尊重，他认为这个大汉东土而来的美男子是一个潜力股，如果能成功地把这个股份拉入匈奴集团，对提升本身实力和对抗汉室集团都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坐无好坐，不如不坐。张骞是一语双关，说这番话的表情想必大家都能猜出来。跪，跪下。君臣单于一看他敬酒不吃吃罚酒，马上就翻了脸了。张骞是傲然说道：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话不投机半句多呀，按理说两个人的对话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是杀是剐就看君臣单于的心情了。可是呢，君臣单于是一个明白人，他自认定张骞是个值得期待的潜力股之后，自然不会这么快就放弃拉拢的机会。看来用甜言蜜语的攻势行不通了，于是他马上调整战略思想，使出了美人攻势。只要你愿意归顺我匈奴，我把宝贝女儿嫁给你为妻。连自己的女儿都用上了，可以说君臣单于是动了老本了。都说舍不着孩子套不住狼，放在张骞这儿 就是舍不得女儿套不住狼啊。对不住，尊敬的单于大王，在下早已娶妻生子，他们正在中原盼着我早点完成西游任务，早点回去呢。再说，就算我没有娶妻，也不会娶一个狐女为妻。张骞说这话的时候已经豁出去了，大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第一次说服工作就这么宣告结束了，结果是君臣单于的忍气吞声，换来的却是张骞的狂妄至极。可是这一次君臣单于并没有直接选择杀死张骞，他明白一个道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于是马上进行了第二次说服工作。吸取了上次失败的经验以后，君臣单于这次没有再用什么甜言蜜语攻势，而是直接给了张骞一道选择题，题目很简单，一是娶他的女儿阿达为妻，死心塌地的归顺匈奴，二是走向断头台。对于君臣单于的选择题，张骞是不屑一顾，他说了一句，头可断，血可流，匈奴不可降。说完就像革命烈士一样，准备毅然踏上刑场。 父亲呐，你不能杀了他。 关键时刻阿达出现了。自从他第一眼见到张骞，这个如花似玉的少女，从此心里边就多了一个人。虽然张骞上一次绝不娶狐女，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但他还是一往情深。古代爱情经典之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诚不我欺也。都说爱屋及乌，同样的道理，恨屋及乌。张骞对君臣单于痛恨至极，自然对他的女儿就没有好感了。因此，面对着天仙少女梨花带雨般的恳求，君臣单于都有点动摇了，但是张骞却害怕君臣单于反悔似的，根本就不给他机会，义无反顾地昂首挺胸，走向断头台。可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比阿达成熟多了，但是论相貌和身材，却比阿达更强上十倍。她语出惊人，一张嘴就跟连环炮似的三问，你真的不想再回到中原去了吗？你真的不想再看到你的妻儿了吗？你完成西游的使命了吗？阿双，张骞终于回过头来看了那个美貌女子一眼，突然间他是眼中一热，一股热泪就要往下流。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如果说张骞有什么伤心的话，就是阿双这三个问题了。那么这个阿双到底又是谁呢？他就是张骞到匈奴之后娶的第二个妻子。以后在漫漫的岁月当中，这个女子将陪伴张骞度过。原来张骞在匈奴境内于一次无意当中邂逅并且救了阿双一命。据说那次阿双骑马太快，当碰到张骞一行人的时候，因为勒马躲避自己，从马背上摔下来了。当时张骞出于人道主义，马上对阿双进行了紧急救援，结果把摔成脑震荡的阿双治成了脑清醒，这才继续上路。而阿双为了感谢张骞这些从东土大汉来的使者的救命之恩， 他非但指点张骞去大肉之往哪儿走才对，而且还沿途对匈奴人打招呼。也正是因为这样，张骞凭着阿双给他的绿卡才会畅通无阻。而一路上，张骞和这个异国女子谈天说地，竟然是滔滔不绝，绵绵不休，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而阿双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那是因为他是君臣单于身边一个当红侍女。皇帝身边的女人，匈奴人能不给他面子吗？事实证明一般人都给了，但是有一个人却没给，这个人就是君臣单于的宝贝千金阿达。阿达听说了阿双的事之后，就专门跑来看望张骞，结果这一看可不要紧，竟然看出了爱的火花了，结果才来了劫财劫色。但结果张骞是宁可选择断头，也不选择娶她，这让阿达是伤心欲绝。而阿双此时的出现，却改变了倔强的张骞的想法。这三个问题把张骞给问住了。是啊，自己的使命，家中妻儿的期盼，难道就这么忘了吗？过了好半天，一颗晶莹的泪珠从张骞的眼中滑落。张骞又重新走回来了。君臣单于对张骞的回心转意很是高兴，随即把卖身协议拿出来，叫张骞签字。张骞终于还是签了字，不过他签的卖身协议对象不是阿达，而是阿双。阿达是君臣单于的女儿，金枝玉叶。阿双是君臣单于的侍女，被奴贱妾。身份地位权势相比，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没得比呀。对于张骞的选择，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和不可思议，包括阿双。他虽然早就对这个异国他乡的美男子动了情了，但他一直埋在心里。他知道有的东西永远都得不到，也就懒得去幻想了。相见不如怀念，人生苦短，不过如此。我留下来可以，但我非阿双不娶。张骞本来打算把对阿双的情感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但是阿双的话唤醒了张骞求生的欲望，使命没有完成，不能就这么死啊。最终君臣单于妥协了，就这样，张骞和阿双走到了一起，一段传奇般的异国恋情就这样开花结果。春去秋来，秋去春来，一转眼六个春秋如同白驹过隙般的过去了。这期间张骞和阿双已经生了一对儿女，男孩张骞给他取名思念，女儿张骞给他取名中原。可以说儿女的名字合起来，正是张骞无时无刻不在想的问题，思念中原。可是正在张骞日夜思念中原的时候，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汉武帝的马邑之谋未遂，匈奴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了彻底决裂的地步。也正是因为这样，君臣单于就欲把张骞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好在他女儿阿达出面求情，这才让张骞幸免于难。阿达并没有对张骞因爱生恨，反而是将单相思进行到底。匈奴女人这份敢爱就永远不言恨的精神， 是真值得我们现在的女人学习呀。但是自从国际形势风云之下，张骞再一次出逃的心就越来越强烈了。岁月还在一天天的流逝，而张骞在岁月的磨合当中，无论是衣着打扮还是生活习惯都入乡随俗，到后来已经看不出半点汉人的痕迹了。再加上他又早已娶妻生子，匈奴人对他的看管也一天天的变松，最后把他当自己人来看了。张骞的隐忍终于等来了逃跑的良机，要出逃就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选择回大汉还是去西域，二是选择前期还是选择后期。第一个选择，张骞其实已经想了很多遍了。曾几何时啊，他多少次回头看来时的路，路早已经不是路，早已经被杂草和荒漠给覆盖了。曾几何时，再看前面西行的路，茫茫戈壁，瀚瀚沙漠。路是有路，不知道下面埋了多少白骨和冤魂。前路茫茫，后路渺渺，饶是如此，张骞的心智最终还是没有动摇。不西游成功，怎么回去见汉武帝呀？怎么给大汉朝上上下下的百姓一个交代呢？又怎么对得起那些殷殷期待的目光呢？张骞最终决定，还是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西游在人间。第一道选择题搞定之后，那接下来就是第二道了。前妻是受父亲之命、媒妁之言而娶来的，妻子虽然长相平平，不漂亮也不美，但是却很贤惠。儿子虽然长得跟他母亲有的一拼，但虎头虎脑的，甚是可爱。总之有一句话呀，得妻如此，一生足矣。而后妻是经自由恋爱、自由结合娶的，妻子既漂亮又贤惠，儿女长得和他母亲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边印出来的，又聪明又活泼。还是一句话，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而现在张骞选择去继续完成他未完成的西游记，那就势必脱离后妻的怀抱，脱离儿女的相伴，势必和最开始选择西游一样，离开前妻和儿子。更重要的是，这一去可能就是一去不复返，永远都没有再相聚的时候了。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选择，热血男儿张骞在选择生和死的时候都没有犹豫过，但在这个选择上他却犹豫了起来。在张骞心里，面对娇妻，面对儿女，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责任，不是说断就能断，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情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季春常在。海棠岛上春风暖，好花叫你细心欢。三月来了花正红，五月来了花正开，八月来了花正香，十月来了花不败。来呀来呀来

想购年终回馈买海参送海参再送焖烧杯的活动啊，只到6月30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已经是6月29号了，别说我没有提醒您啊，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活动，再不行动真的没机会了。热线4007106108 4007106108。 家住西城区的李大姐就说了，昨天你们这电话一直都在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却说活动结束了没有了，这不是忽悠人吗？还有家住通州区的蔡先生就说，吃了这么长时间的鲜鲜海参，这次啊优惠力度我特别中意，只是没想到就5分钟，那怎么来得及呢？抢不到优惠还不是白高兴吗？ 是的，优惠力度虽大，但打不进热线确实很遗憾哈。所以呢，昨天活动结束之后，想购的销售总监和后勤总监紧急开会，决定了两件大事。第一，从本档活动开始，接线客服从50席增加到80席，用同一时间可以接待更多的热线，活动时间从5分钟延长至8分钟， 太好了，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享受到福利。第二呢，因为本次活动的优惠力度从未有过，库存告急，货源紧张，销售总监连夜和鲜芋仙厂家联系，从全国各地门店紧急调配了10000盒鲜芋仙海参，支持本次享购年终回馈活动。从全国各地门店紧急调配了1000盒鲜芋仙海参，支持本次享购年终返利回馈活动。所以今天明天最后两天，如果您听到千万别错过了，4007106108 4007106108。 为了全家人的健康海参食材，也为了年终回馈的海参大优惠，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鲜海参，活动当中直供价只要699块钱，订购5盒直接送2盒，订的和送的都是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都是自然纯野生的，都是淡干处理的，整整7盒200多根的野生海参，现在只要花到3495块钱，划算下来这每根野生海参才10块钱，10块钱点杯奶茶都加不了布丁，10块钱买个泡芙也只够孩子一个人吃，把爱车停在路边上1个小时也得10几块钱，那给全家人做顿海参香米粥，您舍不得花10块钱吗？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尾号是2239的徐女士说，我刚刚算了一下，你们这一盒海参1999块钱，7盒就是13993。海参的包装上有扫描价吗？送人太有感觉了。您放心啊，每一盒鲜芋仙海参的包装上都有一个官方统一售价1999块钱。 是， 而且呢，二维扫描码也可以显示出来，送人肯定是没问题的。 北京啊是中国的首都，是大城市，免费送咖啡，免费领健步鞋，免费的产品您肯定没少见。不过海参和这些产品不一样，它是需要时间的积淀和营养的聚集，是需要成本的支持，才能产出高档的食材。所以啊，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控所有的流通环节。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原价13993元的7盒野生海参，不进商超，不要人员工资，直接出厂价3495块钱，立省了10000多块钱，这是想购年终回馈最大的诚意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是1134的刘阿姨说啊，10块钱吃海参我也知道很便宜，只是我没做过海参，不会做呀。阿姨您多虑了，海参虽然高档，但它毕竟是食材嘛。 是， 炖煮炒炸剁馅或者是凉拌生抽，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而且一级品的野生海参啊，怎么吃都营养。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块钱品尝到每100克鲜芋仙海参当中就富含53.6克的氨基酸，而且一共有16种的氨基酸，将近是占了1半以上的营养元素。 对， 还有海参粘多糖、人参皂带等等。10块钱，您吃什么食材能补充这么多的营养元素呢？想购年终返利，今天、明天最后两天，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满了，花3495元订购7盒，原价13993元的鲜芋仙海参，今天、明天最后两天，4007106108，4007106108。本档活动延长3分钟，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多云，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人的一生要走很多很多的路，重要的却只有那么几步。人的一生要说很多很多的话，重要的却只有那么几句。人的一生会认识很多很多的人，重要的却只有那么几个。就在张骞左右为难的时候，早已经心中有数的阿双却主动和他来了一次摊牌。远离了帐篷，远离了人世的喧哗，两个人坐在一望无垠的草原上，阵阵微风吹过，时大时小，时急时缓，时而带着呼啸的悲鸣，端得变化万千，非止一端。两个人默然无语，相对而望，那是柔情的翻转，还是离别的忧伤？微风刮过他们的脸庞，他们却毫无察觉。这一刻如果非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我的心里只有你。过了良久，张骞伸出手握住了阿双的手，阿双的身子一颤，一颗晶莹的泪珠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他扑进了张骞的怀里。你真的要走吗？张骞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过了好久来了一句，其实不想走啊。阿双抬起头来，定定地看着张骞。我知道你一心想完成你的西游记，这里就算留住你的人，也留不住你的心。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走吧。我走了，你和孩子怎么办？张骞为自己能娶到这么通情达理的老婆而欣慰，只不过心中放不下对他们的牵挂。阿双坚定地说，我和孩子等你西游成功以后来接我们回大汉去，我相信你一定会来接我们的，我会一直等你回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张骞哭了，这是张骞来匈奴后的第二次流泪。第一次是在他将要赴刑场的时候，为阿双那三句反问的话而泪流满面，这一次也是为阿双离别时的两句赠言而哭泣。和妻子定下西游成功再来接他们母子的约定之后，张骞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带着那100多名早就约好的随从，来了个不辞而别，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中断了6年之久的西游记重新开演。因为这次西游前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马是上等的好马，干粮齐全，所以张骞一行很快就出了匈奴边境。再往西的路就不仅仅用难于上青天可以形容了。 当然，唐僧还好，就算是没有路没有桥，开路先锋孙悟空可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一路畅通无阻。总之，张骞一行越过千重山，涉过万道水，终于找到了一个叫大的国家，不是大肉之国，而是大渊国。大渊国听说东土大汉来了一群和平的使者，国王吴寡亲自出来相迎，随后是盛大的接风宴。接风宴后，吴寡和张骞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由于大渊和匈奴同出一系，语言相通，对于在匈奴生活了六年之久的张骞来说，交流不成问题。双方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先就两国经济进行了交流。张骞首先向大渊国介绍了中国的丝绸、金银、珠宝、字画等宝物，然后推销了水稻、小麦、玉米、高粱、大豆等农作物。吴寡对这些东西是闻所未闻，表示大开眼界。随后他向张骞介绍了大渊的特产汗血宝马。为了给张骞一睹汗血宝马的威力，吴寡表示愿意免费赠送两匹价值连城的汗血宝马给张骞，并且很有希望两国以后能进行友好互助互利的贸易往来。张骞表示回国之后一定会向大汉皇帝汉武帝转达国王的诚意，建立永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张骞和吴寡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就这样，当张骞辞别大渊继续西游的时候，吴寡果然没有食言，以两匹汗血宝马相送。而正是这两匹汗血宝马，后来竟成了汉武帝的宠物，从而引起了汗血宝马之争，这都是后话了。随后又经过了康居等小国，张骞一行再走了999里路，涉了9999道水，终于到达了肉汁。当年匈奴赶走肉汁的时候，顺便还砍掉了肉汁国王的脑袋。此时肉汁国王是由他的夫人继位，也就是说肉汁国王此刻是女王。鉴于在大渊所受到的高级待遇，张骞满以为大肉汁女王一定会把他尊为上宾，可事实证明这完全是张骞一厢情愿的想法。大肉汁女王只把他们视为过客，那待遇可想而知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张骞趁女王召开记者见面会的时候，就对女王进行了一次攻心政策。我等奉大汉皇帝之命，不远千里而来，只求女王陛下与大汉东西夹击，打败匈奴。张骞一心想唤起他们回去重建家园的梦想，而女王的话差点没让张骞吐血。此处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块好的不能再好的地方，回去的事儿我从来就没想过呢。匈奴杀你国王，屠你臣民，您难道忘了吗？张骞想勾起女王对大肉之国被匈奴赶走屈辱的血腥史，而女王的话再一次让张骞吐血了。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是来当和平使者的，还是来当主战使者的呀？随后记者见面会匆匆结束，张骞心有不甘，千里迢迢而来，中途风里来雨里去，几经生死几多磨难， 怎么能白走一趟呢？他没有再进行劝说，而是选择留下来，让时间来拖垮女王的意志。光阴荏苒，这一留就是一年。女王的态度依然没有转变，反而拒绝接见这位来自东土大汉的和平使者了。张骞知道再这么等下去，只怕没拖垮女王，自己要先垮了。于是他决定打道回府。持续了八九年的西游记，想不到就用这种方式结束了。张骞悻悻而归，唯一的收获就是大渊国王送给他们的两匹汗血宝马。按照原路过了康居，又和大渊挥手而别，继而又到了匈奴境内。时隔一年多，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他仿佛看到了娇美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一对儿女在草原上嬉笑怒骂的场面。于是乎，接不接阿双母子又成了一个问题。接，意味着面临巨大的风险，说白了无异于虎口夺食，自投罗网。不接，一年前的丹丹誓言还历历在目。张骞没有犹豫，选择了去接阿双母子，而结果可想而知。正如当年抗日战争初期发生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活捉蒋介石逼他就范之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一样，张学良完全可以不去的。但出于他对蒋介石的尊敬，出于内心的歉意，他明明知道这一去多半将凶多吉少，但他还是去了。结果这一去就不复返，被蒋介石来了个终生软禁。这就是做人的道义。同样的道理，张骞知道这样一去也是自投虎口，但为了阿双，为了儿女，为了那个承诺，他义无反顾地选择去接阿双，结果张骞又成了阶下囚。这一关又是四年，不知道四年究竟算长还是算短。对于有的人来说，四年太短，正如光阴的流逝，四年太渺小，太不值得一提。然而对人短暂的一生来说，人生又有多少个四年可以等待呢？正当张骞以为他的一生将就这样在这儿度过的时候，机会却突然降临了。前面已经说过，君臣单于被汉武帝的第四次反击得手，收复了被匈奴人拥有了八九十年的河套地区。结果君臣单于对这次史无前例的大惨败气得怒火攻心，最后吐血而亡。随后君臣单于的弟弟伊稚茶和太子于禅为单于的位置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一时间兵戎相见，国内动荡自然也在所难免。趁此机会，张骞带着妻儿逃了出来，一路上茹毛饮血，各种的艰险不一而足。因此当张骞回国的消息传到汉武帝耳朵里的时候，他还怀疑是听错了。对于一个已经失踪了整整13年的和平使者，他早已由当年的牵挂变成了淡忘。张骞坚贞不屈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虽然张骞这次算是属于失败的西游记，因为他并没有说服大肉质联兵抗击匈奴，但汉武帝却认为收获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张骞告诉他的异国风情，比如说他告诉匈奴的一些实际情况， 比如说这个世界有很多个国家，除了汉朝、匈奴、大肉支，还有大渊、康居，真是天外有天，国外有国。汉武帝封他为太中大夫，而在第五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中，汉武帝因为产生了找人取代卫青的想法，毛遂自荐的霍去病是他的一个期待，而另一个期待就是历经13年完成《西游记》的张骞。结果霍去病和张骞都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待，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一个就地重游小儿科。霍去病因为率800骑兵灭匈奴士兵数千，擒匈奴二王杀一王，战功卓越，被封为冠军侯。张骞因为向导当得不错，除了先锋部队苏建受重挫，其他在他正确带领之下都没有大的伤亡，功劳也算不小，被封为博望侯。话说汉武帝在第五次对匈奴的军事行动当中，依靠霍去病的800骑兵突袭成功，挽回了失败的厄运。从结果来看，双方应该是战平了。匈奴损失人马虽然多一些，但却得了一员汉军的大将赵信。大家也许还记得，汉文帝时因为和亲政策的需要，派出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之外，还派出中行月当护花使者。结果中行月到匈奴之后，因为报复汉文帝的无情，竟然改变国籍，当起了匈奴的护院使者。随后中行月教匈奴人读书识字，教他们礼仪，总之能教的都教。结果匈奴随后的表现让汉朝大为头疼。同样的道理，赵信作为汉军一名高级领导层的将军，对汉军的优点、弱点、训练方法、排兵布阵，那都是了如指掌。对于这样一位人才，伊稚茶自然很是器重，当即封他为自刺王。什么叫自刺王呢？顾名思义，就是仅次于单于的大王，相当于汉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权力和地位可想而知。单于不但封了赵信这么大的一个王，而且还把他的姐姐嫁给他，可谓花了老本了。看来匈奴人也不傻，拉拢人才的最好办法无非是权使色诱，看来人性的弱点都是相通的。事实证明，赵信也没有让伊稚茶单于失望，他马上建议把匈奴主力移到荒漠和沼泽的北方，这样让汉军寻找他们无异于难于上青天。就算找到他们，在他们坚壁清野之下，自己的粮草供给因为路途遥远和地方太偏很难接济，因此仗还没打，自己早已经饿晕了，不战自败。然后等你一撤退的时候，他们再反击，以逸待劳，匈奴士兵想不胜都难。其次是匈奴人还是采用惯用的老战术，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得了便宜就跑，而且战略的运用更加灵活，让汉武帝反击也难，不反击更难。正好印证了一句话，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难怪伊稚茶单于常常发出这样的感叹，能得到赵信真是天助我匈奴也。因为赵信的存在，汉武帝对匈奴是进退两难，而他们不断的游击战也令人难以琢磨。 为此，汉武帝是伤透了脑筋。被匈奴人折磨了一年之后，汉武帝忍无可忍之下，终于决定再对匈奴进行第六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因为匈奴把中央政府往大沙漠的北方移去，以退为进，让汉武帝望匈奴而叹。这次他也顺应形势地把战略目标进行了调整，改和匈奴的主力部队的大决战到局部的作战。汉武帝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明智？战况如何？我们还是来看看这次军事行动的进程。元狩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对河西地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首先是这一年的春天，汉武帝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功高震主的卫青雪藏起来不用，完全用新人承担起这次军事行动的重任，打出了他最为看好的两张牌，霍去病和张骞。他这次依然来了个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一战成名的冠军侯霍去病担任主帅，和济侯公孙敖为副帅，率领几万骑兵从北地出发。这一路是汉武帝这次军事行动的重中之重，姑且叫做西路军。第二路是由飞将军李广担任主帅。西游归来的博望侯张骞这次不再当向导，而是担当副帅。他们从右北平出发，这一路军主要起到牵制匈奴士兵和呼应霍去病西路大军的作用，称为东路军。本来按照主次的先后原则，我们应该先说西路大军霍去病和公孙敖的情况，但是呢，到了精彩留到最后吧，再加上自从参加前两次行动后的李广就一直没再上战场，人家好不容易当了回主帅，虽然是个主帅中的次主帅，但是这并不妨碍人家立功心切呀。那么东路大军到底会表现如何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飞将军李广这个飞将军的绰号，是当年他在任边疆太守的时候，匈奴人因为惧怕李广的勇猛而给对方脸上贴的金。但无论如何，从客观上至少证明李广虽然廉颇老矣，但尚能犯。什么意思？虽然他已经年逾七旬，但是威名还在。可是飞将军虽然名字好听， 但相对于霍去病的冠军侯，公孙敖的和其侯和张骞的博望侯，那就寒酸多了。毕竟这个飞将军除了好听之外，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而人家的侯却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李广究竟为什么没能被汉武帝封侯，这里先按下不表。话说李广和张骞这一路因为不是主力军，所以汉武帝给他们的人马是14000多人。代郡雁门一带是匈奴左贤王经常出没的地方，李广在这一带当过多年的太守，对匈奴人是恨到了极点。因此披挂为主帅之后，李广也不管自己作为这路大军主帅的身份，亲自带领4000人马作为先锋队，就直扑匈奴士兵而去。于是乎，张骞这位副帅倒成了名义上的主帅了，带领大部队走在后面。可是也许是李广压抑得太久，也许是他太想立功了，总之呢，他这个先锋部队如同刚刚挣脱缰绳的野马一样，一旦有了自由就一阵急奔。到后来李广的先锋队和张骞后面的大部队竟然拉开了100多里的距离。而李广之所以能这样以100米冲刺的速度深入匈奴的腹地，看似匈奴人对这位飞将军的害怕，其实匈奴人除了对他害怕以外，更多的是观望。4000人在匈奴人眼里那就是一个诱饵，一个引他们上钩的诱饵，所以他们对李广都唯恐避之不及。可是观望再观望，除了李广，他们并没有看到汉军的后续部队，于是他们的心就放下来了。接下来就很简单，李广带领4000骑兵很快就进入了匈奴人精心布置的口袋。眼看时机已到，他们没有再迟疑，是该勒紧口袋进行收获的时候了。40000匈奴士兵把4000汉军围了个水泄不通，汉军个个吓得面无人色，唯独李广镇定自若。他充分展现出作为一名优秀将领所具备的才能和素质，临危不乱，他一句话就稳定了军心，即为之则安之。他首先派出自己的儿子李敢带一些敢死队去突围试探敌情。事实证明虎父无犬子，李敢一马当先，手起刀落，血光四溅，无人能略其鹰。很快李敢就一陈绝技突破了匈奴的层层包围圈而出去了。按理说李敢出了笼子应该极力逃命才对，但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了继续往匈奴阵营里边钻，结果很快又杀出一条血路，回到了汉军当中。李敢对李广说了这么一句话：敌人虽强实弱。有了李敢的突围垫底，李广心里边更加踏实了。接下来他进行了布置，把汉军布置成一个水桶阵势，每个人都面朝外站着，这样不给匈奴士兵任何可乘的空隙利用。接下来就是火拼了，李广依靠他的水桶阵势，依靠箭雨来抵御四面八方涌击而来的匈奴士兵。结果是对峙了一天一夜，汉军的箭雨一次性消费完毕以后，李广拿出特制的秘密武器大黄牌连弩弓进行了最后的顽抗。因为首次使用这个秘密武器，而且李广又懂得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的原则， 连弩弓尽是往匈奴重量级人物身上招呼，因为射程远，杀伤力强，匈奴的大小指挥者因为见证了连弩弓的厉害，都不敢靠前了，这才让岌岌可危的汉军能够一直坚持着。当天夜里，匈奴士兵因为在攻坚战中损失很大，他们没有趁着夜色吃定李广部队，而是选择了休战一晚，准备明天天亮以后再啃下这块硬骨头。李广部队的士兵身体都到了极限了，匈奴的休战让他们得到了喘息的机会。第二天，精力和体力都得到补足的两军再次交战，李广率部进行了最后的顽强防守，而匈奴士兵也因为四万精兵居然拿不下四千人的部队而大为光火，发动了前所未有的攻势。李广手下的人员伤亡越来越多，最后已经不到一千人了。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匈奴士兵自己却乱起来了。李广那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感叹着，援军终于到了。李广的顽强终于为张骞后续部队的到来赢得了时间。左贤王带领四万大军，连只有四千人的李广都拿不下，而且在歼灭战中，他们的伤亡远远高出李广被围的汉军。眼看汉军的大部队来了，充分发挥他们的光荣传统，见势不妙，溜之大吉。到这里，东路军队交战结束，结果是李广因为立功心切，孤军深入匈奴腹地，遭遇匈奴人的口袋事后。虽然李广靠水桶阵势和大黄牌连弩弓保住了性命，但他所带的四千精兵剩下不到一千，损失惨重。而匈奴士兵在围攻当中损失更大，是攻还是过，回去等汉武帝定论好了。就在东部大军贸然深入受挫之后，西部的大军也没闲着，速度和李广相比毫无逊色的霍去病很快也深入到了匈奴内部，而和公孙敖部队玩起了失踪。因为当时的通信条件有限，到后来两军是谁也找不着谁了。在这种情况下，霍去病并没有退缩，相反，他选择了继续孤军深入，跨越居沿海，横穿小肉支，剑锋直指祁连山。其路程虽然跟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差距，但路程量也是巨大的。且不说路途之遥远，但是路线之曲折和复杂就令人叹为观止。事实证明，霍去病的迂回战术又打了匈奴士兵一个措手不及。霍去病如天兵一般突然出现在祁连山时，驻守在这里的匈奴士兵毫不知情。在他们眼里，祁连山这样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属于保险中的保险。可是呢，这一次霍去病不请自来，买单的自然就是匈奴人了。霍去病不是来旅游的，而是来杀猎的。他一共杀死和俘虏匈奴士兵三万多人，其中包括匈奴的单桓王和囚徒王。至于其他的小匈奴王、王母、王妻、王子，也有五六十人，而相国、将军、都尉更是多达一百多人。战果之丰富令人啧舌。而公孙敖先生慢哉慢哉地在匈奴边境上走了一圈之后就回来了，西路军的战况大致就是如此。等东西两路大军归来以后，那就看汉武帝的封赏了。 结果不用说，霍去病因为浑身是胆，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在祁连山打了匈奴一个猝不及防。无论是歼敌数量还是擒敌数量，都是前五次军事行动没法相比的。因为霍去病已经被封侯了，汉武帝特赏10亿5000户，以示对霍去病的赏赐。而霍去病手下的参将司马越两次跟随霍去病，立下了赫赫功劳，斩匈奴王，擒匈奴，还有杀敌数千，歼敌无数，被汉武帝封为从标侯。校尉高不识功劳也很大，也被封为挥徐侯。另外，这次凡是跟随霍去病从小肉质打到祁连山的人，都被封为左庶长。一句话，跟随霍去病的人皆大欢喜。而明显患有老年痴呆的公孙敖，别人是兵贵神速，他是兵贵神缩，仗还没打呢，就像缩头乌龟似的躲在边境上匍匐前进。公孙敖的表现，说好听点是成熟稳重，说不好听点就是贪生怕死，结果还是由汉武帝来定夺好了。汉武帝对这样延误军阀之人是深恶痛绝的，如果是一般的将领，汉武帝早就把他脑袋砍下来了。可因为公孙敖出征过多次，也算是元老级的人物，再加上以前也立下过战功，综合各种因素，汉武帝做出判决，革职察看。和西路军有人欢喜有人忧相比，东路军就明显成一边倒的忧。飞将军李广因为贪功冒进，被匈奴人痛打落水狗，但不曾想狗逼急了反咬一口，匈奴人本身也损失惨重。汉武帝给李广的定论是功过相抵，不赏不罚。而在西游记中历经13载成名的博望侯张骞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汉武帝把张骞判成和公孙敖一样的延误战机，耽误军情，按理来说也是死罪，但念张骞救李广有功和西游的忠贞，汉武帝给他的判罚和公孙敖的一样，罢官回家。张骞虽然因为谨重，结果被注重积极主动打击匈奴的汉武帝定为杀鸡儆猴的牺牲品，但他历经13年完成的足以载入史册流传万年的西游记却早已定格成永恒。汉武帝并没有忘了这位传奇般的人物，经常去看望他，慰问他。6年之后，因为形势的需要，汉武帝终于请张骞出山。之所以用请，是因为汉武帝不是叫张骞回朝中当官，而是去第二次西游。至于张骞的第二次西游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咱们后边会讲。我们先来说一下经过汉武帝精心发动的第六次军事行动。特别是霍去病出其不意地在祁连山一带打了匈奴一个猝不及防，匈奴损失惨重之后会有连锁反应的。霍去病出兵祁连山，不但生擒了匈奴的禅桓王和囚徒王，还打败了匈奴的另两大王浑邪王和修图王。匈奴祁连山一带的四大天王都被霍去病蹂躏于脚下，四大天王的惨败，匈奴的伊稚茶单于最为光火，他给败军之王浑邪王和修图王发来了这样的邀请函，意思是请两位大王到朝廷来喝一杯。面对这样话里有话的邀请函， 浑邪王和修图王是坐立不安。喝一杯是什么意思？他们心知肚明。难不成还会请他们这样的败军之将去喝庆功酒吗？总之，自从接到一制茶单于的邀请函之后，两大王如同接到了烫手的山芋，握不住也放不下。事实证明，浑邪王和修图王的猜测完全正确。一制茶单于是摆了个鸿门宴来请他们去喝一杯的，肯定是宴无好宴呢，基本上属于提着脑袋去，能不能再保留着脑袋回来就看造化了。不去，按照律法就是违背圣旨，后果是要杀头的。何去何从，就成了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了。去也不行，不去也不行，浑邪王和修图王两大王是思来想去，想去思来，最后两个人各在手中写了一个字。当两个人的手掌同时打开的时候，两个大大的盒子血迹斑斑，触目惊心。大家都还记得当年秦朝第一勇将章邯在巨鹿战败以后，万不得已之下只能归顺项羽，当时提出的方案也是和，而这个和字说的难听点就是投降。此时浑邪王和修图王的情况和当年章邯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打又打不过汉军，顶头上司又要治自己的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只有和一条路可走啊。李居因为就在黄河边修城筑墙，鉴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原则，他很荣幸的成了浑邪王和修图王求和的红娘。李居向汉武帝转达了浑邪王和修图王求和的强烈愿望，这引起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大汉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汉武帝一边叫李居给两王回信，对他们的投诚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一边派年度红人霍去病带领数万骑兵和近万辆马车去迎接二王的到来。当然，汉武帝这样做，一方面是显示阔气，另一方面是防止二王是不是诈降，必要时可以参与平乱行为。按理说，汉武帝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次中规中矩的行动，可他不会料到，这次行动竟然会弄巧成拙。约定好时间和地点以后，求和的这一天，霍去病早早就在黄河边上来迎接二位王的到来。浑邪王很守信用的来了，准时出现。他不但来了，而且还带来了所有的部下。接下来只等另一位大王修图王到来，求和仪式就算大功告成了。可是这修图王却是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从早上等到日落西山也不见人影。眼看再这么等下去，连花也要谢了。霍去病的耐心也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被消耗干净，随之而升起的就是火气。好在浑邪王也是很识时务的人，眼看接连派出的几批使者都是一去不复返，就向霍去病提议亲自去请修图王。按理说事情发展到这儿，修图王那儿肯定有变，而浑邪王现在已经归降了，霍去病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煮熟的鸭子飞了呀。他一去请，要是一去不返怎么办？那这次求和岂不是功亏一篑？事实证明，霍去病就是霍去病， 他前两次军事行动的成功，虽然有偶然的因素，乱打乱撞，起到了出其不意的作用。但我们听过这样一句话：强者运者。霍去病最大的长处就是会思考问题，而且判断力非常敏锐。他不但答应了浑邪王亲自去请修图王的建议，而且还大度到可以把他手下的兵马一起带回去请。用霍去病的话来说，就是人多力量大，这么多人去请，修图王不看僧面看佛面，不能不来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哎呦，我没带。 哟，那怎么玩啊？ 找个什么东西代替？ 拿什么代替呀？这个？ 哎，用名片玩， 这行吗？ 小的时候没扑克，咱拿粮票不都玩过吗？半斤管二两的， 一斤管半斤， 全国管地方， 就用它， 就用它。 来，说吧， 怎么玩？我抽一张，你抽一张，翻过来比。 好， 大管小，输了喝酒， 跟军旗一样。 我先来， 说吧。 组长、 科长， 喝。科长、 处长， 喝。处长、 局长，再喝。 我不喝了。 那怎么了？ 你当记者的接触人层次肯定比我高啊。 这不是层次高低 啊， 是你水平太差。 你要这么说，咱俩换换牌，你敢来吗？ 我照样可以赢你。 你过来， 你换换。 哎，我就 矫情， 矫情。 来， 哎，你这把牌多好，哎，要啥有啥。 哎，你看这把牌，哎呦，一把小科长那是。 说， 没关系。看那个，哎，六个科长， 六个处长，我这管得多痛快。 看那个 啊， 股长、科长、处长，同花一条顺。 科长、处长、局长，三闪一条龙。

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箴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一段我们和姚老师啊把这中风先兆讲了，这块属于呢夏季养心，包括在这其中。下来呢继续把姚老师请进我们节目当中，让我们做一个小结。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我们说了，这个中风病啊，从传统的医学的认识啊给大家说了，从现代医学也给大家讲了，我们把重点也突出了。那解决这个病呢，就要求一个通字，血管通啊，心血管通、脑血管通、静脉血管通、动脉血管通都通了，还存在这病吗？这就不存在了。但是这个通字啊，是一个呢心脑血管主要的方面， 对，它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 哎，对的，特别讲到心梗啊、脑梗啊、血脂啊这些，是不是啊？胆固醇呢，这就垃圾造成的不通嘛。在治疗当中我们要打通，在没有形成病，就是没有到严重的程度上，那我们应该干什么呢？要净化啊，净化体内环境，清除体内垃圾，把制造心血管、脑血管这些垃圾原料清除体外。它没有原料它制造什么呀？ 是的， 是不是 随时随地的要做这个通的工作。 我们把预防的核心关键我们给大家解释了，没有垃圾了，是吧？它堵什么？它不可能堵，那这就是啊，防预防的根本啊！你不是突然得病，是吧？你是突然发病啊！这一字之差就告诉你什么呢？哎，这些病是日积月累啊，从1%堵10%啊，从10%到20%到30%，它是那么一个过程。在你堵到40%左右的时候，甚至有些人呢根本就没有感觉。 对。 等到50%左右的时候，偶尔有出现感觉了。你把这个情况都捋清楚了啊，你从30%过后啊你就应该注意防了。过去我们把它定为呢40%过后，现在人们超前了。所以有些这个标准你也随着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这是我们跟大家说清楚了，特别谈到了这些疾病为什么发展发生啊，都是在哪儿关键。第一我们就说，你像我们最后说的那个血脂啊、血粘度，那很多就是吃出来的疾病。所以又进一步告诉大家从哪儿去防， 怎么针对的去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 哎，对了，哦，从吃上，从吃上对了，拔入，拔入病从口入，啊，吃了一定要讲究科学，超量了，啊，把好吃的就演化成，这变化成为垃圾。 对， 哦， 这多余的在体内就会形成所谓的这个垃圾。 它垃圾先堆哪儿了？ 堆在腹部。 就在你经常不活动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讲第一就是食源性。啊，吃出来的。啊，另外大家也不运动。运动量大量的是减少。不仅是食源性的疾病。啊，这个问题啊它不是一方面形成的。啊，为什么我们要搞综合的方法？啊，我们提出响亮提出要综合的方法。但是我们养生也好。啊，我们考虑很多人特别单，所以我们一分析大家，啊，把这个给大家一分析，啊，是吃出来的，你又运动量大呢，啊，他把它消耗掉了，他不也没事吗？他把它排泄掉了，不也没事吗？最终的关键是一个平衡， 对， 啊，你身体需求多少，这不就是吗？哎，你摄取多少？啊，这不就平衡了？它不平衡了，是什么？你吃的，你消耗的少，身体需求的少，但你吃的多，这就形成这个。我们把这个病形成了，什么叫预防啊？啊，预防你得说到根儿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为此我们推出了，为什么要推出推肚子呀？是不是？啊，通过推肚子，很多人怎么样？排出的这个大便黑的、黏的、恶臭的，有的是黑水儿，有的是什么颜色啊？还带颜色的啊，这色那色的啊，排的量也啊大，次数也多，嚯，排了一下肚子瘦了，浑身也轻松了啊。有的去医院，医院血脂下去了。这边也都正常了，动脉硬化，想不到动脉硬化还有逆转吗？现在医学不承认动脉硬化，是吧？会有啊，哎，逆转。这硬化的东西才能软化吗？是吧？实践证明，啊，这个方法就是垃圾。所以说，这个垃圾它不仅仅是我们患上心脑血管疾病。它还使我们的器官组织干嘛提前老化，所以我们这一套啊三部曲是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是说推肚子，肝疏透也是一样，是不是？ 对 啊，您咱们我们说的是中风先兆，如何预防中风，肝疏透就是啊，那你中风是哪出现问题了？ 头部的血管啊。 所以有的还不知道，老是说哎呦我胳膊抬不起来，是我肩膀掉了，哎，我是手啊一走道一紧张是较劲儿，哎，我脚啊落不平，但是人们看的都是外表，对这个病啊我们认识的宣传的还是不够，实际上是哪出问题了呢？就告诉大家是你脑袋里出问题了，司令部出问题了。但是呢，我们在康复当中，我们很少对这个脑部进行康复，发现这个问题了吗？ 发现了，大多数都是对这个肢体。 对，通过肢体的活动，通过神经的传导，哎，得走这条路。有没有直接针对这个脑部，把它调整以后来解决肢体？也就差这个环节。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你肝疏头就有效的预防了。 对，你天天做这个肝疏头，疏通了大脑的这个经络呀、血管啊，让它畅通无阻，它就不会梗住了。 你是这意思吧？ 是的。 所以大家回过头，我们前一段讲了一个三部曲，在我们讲到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再一次提到这个。而且实践证明怎么样，这个方法确实效果不错。 头上都是所有的阳经都上头啊，是不是？同时还有一个阴经也上头，什么呀？ 竹厥炎肝经。 肝经，你看高血压其中有一个最为多见，叫阴虚阳亢型的，阳亢啊，亢奋啊，亢进啊，实际上就是说什么阴虚阳亢。阴虚指的什么？肝肾阴虚。阳亢呢？ 肝阳上亢。 肝阳上亢，这个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这不夏天了吗？春天的时候告诉大家什么呢？冬天告诉大家什么呢？一直讲这些问题，我们是讲季节养生嘛。啊，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这句话，我们现在讲的一定要把以前讲的串联起来，就是联系起来。什么叫联系起来？你冬天养好阴，阴足了，还有阴虚吗？ 没有了。 啊，不仅没有肾阴虚，它也没有肝阴虚啊。 对。 因为什么呢？肝肾同源呢。 是的。 是吧？你肝阴足了，你的筋会抽吗？ 不会了。 会痉挛吗？ 不会了。 血压会高吗？ 更不会高了。 就是啊，我们要做一个小结， 重点的地界了，再给大家仔细的说说。 对，强调强调啊。 对， 加深大家的认识。这些不清楚，完事以后呢，中风有了苗头了，有了先兆也不懂，等一得了半边身子不动了，这着急了。 嗯，那时候着急了，抓瞎了。 这顺口溜最后怎么说的？不就这么讲吗？ 抖折得了就抓瞎， 就抓瞎，这非常的形象的。因为我们接触临床嘛，啥也不懂啊，家属也不懂，不知道，是吧？懵了，忽然这个人呢，是吧？半边身子不会动了，哎呀，这人昏迷了，是吧？还高烧了，哎呦，吓得不行，门了，啊，不知道怎么办了，怎么办呢？现在没你办法了，你只有一个送医院，剩下的办法由医生来抢救。你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哪有你健康主动权掌握啊？你都放弃了。怎么样掌握这样健康主动权？这些知识你没有，你谈上做健康的主人吗？你谈不上啊，这你没有资格呀，你不具备这种条件，是吧？给你这种条件，是不是你应该享受的权利啊？是不是你应该承担的义务啊？是吧？是啊，不懂啊，咱不是医生啊，很多人都这样说。谁是天生生下来就是医生啊？那不就学呗，是不是啊？就得学习，所以我们把这个讲细致一点。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啊，正是因为你它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啊。为什么提综合的方法？哦，有肾阴虚啊，有肝阴虚啊。我们讲了啊，这话可能要是我们在这次没有讲全，我说了中风在临床上现代医学给大家分了几个类型的，传统的医学我们还没讲啊，应该再补充几句。我们光说了你看似啊这些半身不遂的都一样， 实际上仔细看仔细观察是不一样的。 它不一样啊，外行啊就看这个热闹，内行才看门道。我们把它呢大致就分为什么呢？分为两种， 一种就是痉挛型的，还有一种就是迟缓型的。 对了，我刚才说这个这个冬天要养好肾阴，春天要养肝， 养的就是筋骨。 如果对，如果你把这个作业做得好了， 不可能产生什么，不容易产生叫痉挛型的。 对， 什么叫痉挛型的啊？我们给大家形容形容，患侧这个手抓的攥的紧紧的。 对，紧紧攥着拳头，掰都掰不开。 掰开了又怎么了？ 又并上了。 又并上了，握得非常的死，如其一紧张的时候 更紧了， 那就更紧了， 都抖起来了。 这是手。再说这胳膊呢，也是胳膊呢拳上啊，你看有的人就拳得到什么程度啊，特别夏天， 对，夏天 起痱子了，都 里头都烂了。 对， 我还真见过这么一例，这个中风患者，尤其就是在打弯的这地界得有一寸左右的地方就粘着， 粘着了， 哎，经常给抹这个痱子粉呢，后来还是烂了。 这是说的胳膊这招。那说到肩呢，肩也是紧贴着这个胸。 对， 是不是这个？ 对， 我们把这个痉挛型的， 就是拘紧型的嘛，就是这半边身子发紧。 这个从啊手到肘到肩，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对， 你得了中风，你看看你是属于哪型的。你这个型的，就是因为你肯定没有听我们这节目，你肯定也没有，你听了或者偶尔听了，你也没认真去冬天养阴去，是吧？春天养肝去。这就是拘挛型的，挛缩型的。脚呢也是这样。这我们说完上肢了，我们再说说下肢，是不是？ 对，腿发直发僵。 下肢的情况是什么呢？下肢的情况，这脚脖子是不平的， 往一处倒的。 往哪倒呢？这个鞋的外侧着地， 就是磨这个鞋的外侧。 内侧呢啊，很快的啊，这外侧就磨下一大块去。你想那么多大的身子，那么重，抬脚又不利索，他这个里侧呢，有的都啊不能着地，就是在脚上的外松内紧，失去平衡了。就是说呢，这个筋，现在医学不是讲腱鞘啊、肌腱呐，是不是？ 对， 这样说，中医就是说筋，外边这筋松了，里边筋紧了，你说它能撂平了吗？撂不平。 对， 像两根绳一样，这边里边抽的太紧了。传统的医把这个叫什么呢？叫阴脉拘急啊，都有文词儿啊，是不是？ 对， 我一般的都用啊老百姓啊好懂的话来说，同时呢也介绍介绍书中的文词儿是怎么讲的。阴脉拘急，什么叫阴脉？是吧？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腿的内侧为阴呢，啊，外侧为阳啊，啊，是不是啊？ 就是说内侧的这些脉络 啊，经脉吗？ 对， 是吧？挛急了吗？ 是的。 所以挛急不就抽 了 吗？ 对， 抽一抽它不就短了吗？ 是的。 一短了它就不着不了地了吗？ 对，大家都能听得明白。 这是我们说的脚，说的脚什么呢？脚脖子，那个膝盖也是一样。哎，短了，它为什么短了呢？ 筋短了。 筋短了，挛急了吗？痉挛了吗？大筋软短，小筋迟长。这是论述这个病都有词儿，但是我们很少讲，更多的是让大家明白，这就呢就叫痉挛型的，是最典型的。你去摸摸里边的筋，硬的比有的比钢丝绳都硬， 对，就跟铁棍儿像的这么硬， 就是， 对， 相当相当硬了，干湿缩缩阳，缺乏阴经的濡养，哎，这个词儿是这样的。 就是肾阴没养好， 干湿缩阳造成的这个筋聚挛挛急，这叫痉挛型的啊。我把这个正经人家分了很多型的，我们这样呢你讲太多了大家也记不住，我们就给它分成两型的。这个型就得需要什么滋阴，去揉筋揉合呀，要揉筋， 使这个筋呢慢慢松，使这个筋慢慢柔和了。听过这个节目的时候，大家想想，我在春季特别讲到关节病，谈到什么了？就谈到这个筋。你看半身不遂是不是关节啊？ 是。 大家一说，哎呀，这关节，特别是风湿病的人，讲关节都讲什么？他认为他骨头出问题了。 对， 因为骨头问题。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个筋的作用。 没错，所以我们在春季啊，讲养肝的时候，肝主筋这块儿，结合着人们的关节，三关病嘛，啊，特别是膝盖，是吧？我们就强调了这个筋的事儿。到这个中风呢，我们还得强调这个筋的事儿，特别是什么痉挛型的，哎，有的人一痛垮走，啊，我不上回说了吗？是吧？啊，我说你又拿出啊，病之前有十分之一的那个精神、意志、毅力，我说你也不会得这病，是吧？得了这病之后，你一痛练，我说了，这个太单一了。我提示这个病康复必须走综合的方法，效果才快。说综合的方法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啊？综合方法，比如说这块为什么要总结，是吧？大家姚老师说你多讲点，哎，大家乐意听。大家乐意听什么？这个问题出现了，我怎么看，我怎么认识它本质，最后我就想听你什么，听你怎么解决，是不是这意思？ 对， 是吧？所以这个我们还是要小结这个事儿。按道理说，我们讲的内容够多了，时间也够长了， 是 不是？应该几句话应该把它就了结了，不能了结，大家等着了。我就是这种情况，是吧？我就是我们的老伴儿，就是你说的内容。哎呀，这胳膊手啊也伸不展，是吧？脚也落不平，啊，我就想听听。啊，是究竟在哪出问题了？ 对，就想听听这个李老师支支招。 哪出问题？这回说得清楚吧？肝肾阴虚， 就是筋出问题了。 筋失缩阳。 嗯。 得采取揉肝，这不就清楚了吗？你说怎么揉肝呢？ 到具体上怎么去做？ 对，所以说呢，你到了冬季一定养好肾，就像我们现在是啊。夏天要养好心，要冬病夏治，你得有个前瞻性啊。吃凉粉不得看天气吗？这是病不是一下得的，它是有一个基础。什么基础啊？痉挛型的就是你肾阴亏了，引起呢啊肝阴也亏了，阴亏了就阴虚阳亢，精液少了，这筋是缩阳，所以它就发硬了。有的甚至说这抽动，这都是肝湿所养，这就定了，是吧？你就得是吧，滋肝阴，是吧？降肝火。像这特别紧的，我们也会给大家，我们说个小方子，行吧？ 好。 出现这个痉挛型的，有两味药，生白芍。白芍啊，它是吧？这个要生的，啊，生的力大，劲儿大啊。生白芍30克，这记着了吧？ 记着了。 哎，黑白的白，啊，勺子呢是上面一个草字头，是吧？加上一个后脑勺的勺，这知道了吧？生白芍，因为这字啊很少用，上面一个草字头，底下呢，大家知道句号的句吗？ 知道。 是里边是一个口字是吧？这里边是一个点儿。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一味药，生甘草。生甘草多少克？10克。这个常吃，你就干脆说白了吧，你就当水喝。 对， 渴了吗？ 煮完了就当水喝。 渴了你就喝。 是， 渴了你就喝。时间又到了，好，朋友们再会。 好的，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